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天是星期日的晚上，我是爆石啦，有离地阿 Sam 同埋糖水在这里跟大家倾偈。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近排影响澳洲得最多的呢，其实有几样嘢嘅。咁其中一样嘢呢，就是我哋今日会讲几样啦，咁样。咁我其中一样嘢呢，我自己唔觉得有咩问题，不过阿 Sam 呢头咪前呢同我哋倾嘅时候呢，我听下听下觉得咦都有啲 issue 喎。阿 Sam 你讲嚟听下好嘛。 咪因为事源就係最近呢，澳洲政府其实唔係只澳洲政府㗎啦，宏观啲嚟睇呢，成个西方世界呢，即係讲緊英美澳加楼啦，咁就都系 法国都系啦，法国都系啦， 系啦，法国都系啦，咁就齐齐都收紧依一个国籍法，咁就系、是、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如果系国民拥有或者有权利申请呢个双重国籍嘅话咧，咁而有系参与一啲恐怖活动啦，包括资助啊或者帮助，唔需要一定要系拉一支枪嗰只，咁。政府都係有權呢就去剝奪你嘅公民身份嘅。咁呢條law呢上個禮拜四啦，上個禮拜三，咁我睇直播嘅，咁就已經喺Parliament 嗰度就一讀咗啦，咁就即係 introduced to the Parliament。subject to debate 啦，咁样就呢条 law 好奇怪地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发觉好似大家好似唔好 care 咁样，我唔明点解，因为譬如早几日我同啲朋友食饭啦，咁一台人六七个，喂，原来全部人都受影响噶，咁同学食饭咧有一个系 Serbian 嘅，即系佢系白种人啦，咁有系啦，有韩国人啦，咁啊有香港人啦，咁啊有大陆人。咁原來成台人屌個個都係受影響嘅，最搞笑就係咩呢，成台人都係有即係 law background， 有啲大部分都係 lawyer 嚟嘅，咁都好似冇乜人 care 咁樣，咁有一個可能喺移民局度做嘅，咁佢可能就佢即知啲啦，但係我哋就即都冇話好去覺得去討論呢樣嘢咁樣，咁一當然你喺移民局工作你就唔方便討論啦，但係其實我哋私下講冇所謂嘅。但係整體嚟講就係話你會發覺，原來好多人都唔 care 呢樣嘢，咁即嗰個嚴重性去邊咧？就係話根據移民局嘅根據網站佢所講咧，澳洲有一半嘅人口咧，其實都唔係喺澳洲出世嘅。咁簡單啲講咧，就係咩咧？就即係好大，可能有一半或者以上嘅人口咧，都係擁有或者有權擁有雙重國籍嘅。咁而 大即係大部分移民嘅都係攞住兩個 passport 㗎啦。 唔單止咁樣，有好多其實係第二代啦。譬如我同屋咁樣咧，佢係剛剛申請咗依一個波蘭嘅citizenship 嘅，因為佢唔知佢老豆定佢老母係波蘭人。定佢阿嫲係波蘭人 ，anyway， 總之佢就係有一個可以享有呢個 dual citizenship。咁佢係唔講波，唔識講波蘭語，佢仲學緊。咁但係佢就有權申請。咁佢剛佢好似早嗰幾個月攞咗啦，啱啱。咁我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澳洲咧唔係淨止話我哋呢啲第一代歸化嘅或者亞洲移民，其實好多係歐洲移民咧，佢哋都有嘅。咁呢個 context 啦，咁但係個咁講返呢一條 law， 剛剛就係過咗嘅呢，就其實將固有國籍法裡面嘅一條第22條呢，就話如果澳洲人係幫助第二個國家，簡單啲講幫助第二個國家去打澳洲嘅話呢，嗰、那個人嘅 citizenship 係會被剝奪嘅。咁但係就好 specific 寫就話 fighting in armed force 嘅，即係話你真係要拿一支槍或者射碌導彈過澳洲咁樣先計數嘅，即係或者你係參與軍隊嘅咁先算數嘅。咁但係而家新嘅 law 咧就係話將呢個 scope 係擴大咗好多啦，包括就係話只要你係幫助呢啲恐怖組織，咁咩叫幫助呢，即係話簡單啲講，可能話你係一個醫生嚟嘅，屌你去Afghanistan 嗰度喺一間喺 ISIS 控制嘅地區度做一啲醫療工作或者人道工作，咁你都其實係幫助緊 ISIS 嘅，咁其實已經夠做嘅咯。 即系根据条 law 嘅话，咁阿鲍石都讲咗啦，鲍石就觉得冇乜问题噶，系嘛，系嘛，鲍石。 即系我就咁听，作为一个澳洲公民嘅话，我都觉得啊，一坐落去，你同我解释呢条 law，我觉得都几理所当然啦，系咪先？你系澳，即系我哋系攞住澳洲公民身份嘅吓，即系如果你知道你有参与或者系有份参与一啲协助或者系支援一啲对澳洲国家安全有受威胁嘅事嘅时候，你去整走你嘅 citizenship 或者即系剥夺你嘅公民权利，我觉得都正常啊！你保护住澳洲国家公民啊嘛，咁你好自然地一谂就谂下我自己系咪先？咁我自己唔系嘅，咁我就哦 OK 啊，冇问题啊，咁样即系呢个好自然反应。 问题就系你点知你系咪咯？ 当然我话我冇对我唔会参与或者我自己都唔会参与到吓、啊、对本身澳洲我自己住嘅地方构成任何嘅安全威胁嘅恐怖组织活动啦，我自己即系你就咁问我，我唔觉得会有受到啲咩嘅影响、啊。 如果就呢条法例本身嚟睇，依刻可能系个影响系有局限性啦，但其实呢一个系一条。即系唔讲呢条拉一过咗咧，就影响好深远。因为点解？因为第一就系话，我哋系咪容许一个行政机构有权去决定究竟边个人可以继续享有或者继续享有呢、這个citizenship， 继续享有呢个身份？ 分两个层次去讲啦，可以就系、是、第一就系、是、citizenship 系咪一样可以，应该一样可以 strip off 嘅嘢先？因为你既成为一个国家嘅国民。点解有啲人嘅国民身份可以系被剥夺嘅呢？因为你先系呢个国家嘅主体嚟噶嘛，政府唔系呢个国家嘅主体嚟噶嘛，你最多咪我犯罪拉去坐监啫嘛，点解你有咩权利去剥夺我嘅国民身份先？ 系依个系一个好个 point， 呢个就系其中一个 point， 冇错，呢个就系其中一个 point 去 against 呢样嘢，就话现行嘅法例、现行嘅 criminal law 已经有。既定嘅機制去對付呢一啲犯法嘅國民，點解你仲需要用呢個手段去做呢樣嘢咧？咁政府就話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即係為咗國家安全啦。咁其實好撚危險嘅，因為你一套 大陸 feel 喎，聽到 係啊，啱啦，就係、是、嗱，所以我哋會有感覺就係話，喂。屌你好危险个任你 up 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乜撚嘢都系喎，基本上以前纳粹德国杀犹太人都系 national security 噶。是不是先国家安全，因为佢由扯第一次大战嘅时候由扯德国军队后退 咁样。因为从来嚟讲你国民身份系唔系一样可以被剥夺嘅嘢嚟嘛，历史上。 唔系而家政府个通呢，根据政府嘅白皮书喺个网站白皮书就话citizenship is a privilege， 即系一个特权嚟嘅。即系言下之意就咩呢，即系特权就当然可以被剥夺啦。你明唔明，唔系一个 right 嚟嘅。所以其实一个大 debate， 大家都需要面对就系、是、究竟乜撚嘢系国民身份，乜撚嘢系 citizenship， 究竟系 right 啊定系 privilege？ A privilege 系啊，政府而家个通，而家政府 个 通就 privilege， 咪政府俾咯。 你嗰个国民系呢、這个国家嘅国体嚟噶嘛，即系应该系调翻转噶嘛，你个国民系选出嚟嘅政府或者诸如此类，啲冇可能系。冇，你个个人先至系呢个社会嘅核心嚟噶嘛，冇可能 即 系 本末倒置 呢样嘢，完全系本末倒置。如果呢个讲法系， 我系认同嘅，但系所以点解我会话而家有问题，就系而家政府其实就做紧呢样嘢咯。而家好明显，自由党即系澳洲嘅自由党，其实系运用一个点啊，打正一场舆论战咯，系想将澳洲嘅以往嘅一个好宽容嘅国风去扭转咯，因为最近喺观台 ABC 上面有一个Q&A 嘅节目啦，即系我哋叫做时事探讨嘅节目啦。咁其中就有条友咧就发言就成为好大嘅争议嘅。咁呢条友仔咧就系、是、喺澳洲本土出生啦，咁佢系中东籍嘅。咁 佢系本土出生噶？ 佢澳洲大，澳洲 born and bred 嘅。咁就叫 Selkie Malaya。咁佢呢喺2013年嘅时候呢就係、是、被澳洲政府当局就係、是、sorry 係2011年嘅时候啦，就俾人落 charge 控告佢参与呢个恐怖活动啦，咁就係话佢想对澳洲本土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嘅。咁2013年嘅时候呢佢就係、是 经用朱拿审就系无罪释放啦。咁但系咧，佢就好戇鳩地咧，当佢被调查期间咧，就写过一啲恐吓信俾呢个情报机构当局啊，我哋嘅 ASIO， 即系呢个情报机关。咁因为系用特工查佢噶嘛，咁佢就写恐吓信俾佢。咁即系你查到咁样，你好难唔坐，坐翻两年噶系咪先？咁佢依个 quit 咗，但系佢另一条罪咧就话佢恐吓呢个啊。公職人員咧就入咗嘅，咁佢就入坐兩年啦，咁就出翻嚟。咁上個禮拜就上咗呢個清談節目，因為我其中一個 topic 最近嘅 topic 就係話國籍法嘅 reform 啦。咁佢上咗去咧就表達佢嘅意見啦，就基本上就話：喂，我當年都係咁樣俾人屈，哇！而家你個政府想用呢啲咁嘅行政手段，即係咁獨裁專制地去決定究竟我哋系咪应系咪学一个人嘅公民身份可以被褫夺？佢觉得系唔啱嘅。咁呢个系大意啊，基本上啦，系咁样讲法啦。咁在场啲政客去解答话点样，即系 back and forth。咁嗰啲我哋唔讲啦。但系个问题就发，你之后咧，成个政府系讲紧，连由首相开始咧，系跳出嚟系咁插 A B C， 系咁跳个 A B C 话：喂，你有冇搞错？你有咩理由俾啲咁嘅人上去讲嘢？你有咩理由俾啲咁嘅即系 I quote 即系 extremist view？to be expressed 喺呢个咁嘅 public forum， 但喂， 点解唔可以？ 系咯，我个问题就系点解唔可以？而家成件事咧就好似有啲澳洲咧都有一啲好极端嘅右交咧，系去尝试改变个社会就话你影响到好多澳洲核心价值就系、是、言论自由啦，你影响到我哋既有嘅一啲价值观就话政府嘅权力系应该尽量受到限制嘅，个人嘅权力系应该尽量受到保护嘅。咁呢啲嘢慢慢就系而家嘅政府喺尝试紧做嘅一样嘢。如果你将所有嘢 put into context 去睇嘅话，我觉得其实系好 concerning， 因为点解就话喂呢、这个政府究竟想做啲乜嘢？点解你要去扭转呢一个咁嘅风气？你其实喺度 exude 紧 fear 啫嘛，即系讲紧哇嗱你扑街啦，嗱你俾人炸啦，所以我哋咧首先要对付呢啲对 ISIS 或者对 Muslim 呢啲极端分子有同情嘅人。咁同当年纳粹同埋共产党有乜同国民党称共产党有乜分别啊？ 你话我哋三个夹埋，我做下啲反对声音又好啊，但系你真系见到 ISIS， 或者系你依一两年嚟 ISIS 嘅新闻，或者系佢哋即系或者系营造住传媒营造住 ISIS 做紧嘅呢啲咁嘅恐怖袭击系不断咁样喺 show 喺你面前嘅时候，咁你政府作出相应嘅对策，我觉得都系正常啦。尤其是之前澳洲喺上年嘅时候，将个国家受恐怖袭击嘅安全系数即系增加做叫高啊嘛，咁其实你依啲咁嘅国策相应地去按照住呢个环境而去改变，我觉得都系正常嘅。 个问题就系依样啦，果即系恐怖袭击嘅目标咧，系破坏我哋既有嘅核心价值或者一啲生活方式嘅话咧，咁样嚟讲咧，我觉得恐怖袭击已经成功咗。即系同样地，因为即系我哋去反共嘅时候，屌你咩翻下要保护本土。屌搞搞搞咗廿年之后，照发镜扑街，原来我哋仲衰捻过共产党。 唔好讲嗰啲啦。 咁讲咩啫？唔系啊，你 系都要插下。 唔系啊，你同 你又唔好讲啦啲嘢。 唔系啊，因为同一个道理啊嘛，咪真系 one dog face 一鸠样。嗱，你谂下系咪先？你要反恐嘅时候，你反到你连自己固有嘅核心价值你都唔想要。 因为其实我哋经常。面对 恐怖 袭击， 你咁 面对恐怖袭击，因为恐怖主义就系要你恐惧嘛。 如果个政府咪帮手 调查，如果出你恐惧而改变你生活方式嘅时候，佢咪得逞咯。 咪咯，就咁简单。而家就系搞到咁捻样啊嘛。而家做乜要？即系点解我哋喂以前唔系咁样噶？澳洲以前系你中意讲咩你讲啊，你讲你唔好做。屌你咩？你犯法我就答你，就咁简单啦。 所以嗰个漫画家咧 ，Lunik 佢就出咗个漫画嘛。佢就系、是、之前嘅国澳洲就系 No Worries， 而家嘅澳洲就系 Be Worried，Government will protect you 嘛。呢、這个就系新嘅澳洲咯。而家呢个Tony Abbott Government 想建造一个美好嘅澳洲，就系、是、大家都 Worry，Government will protect you， 一个咁样嘅澳洲。咁呢个系澳洲系咪大家想见咯？大家要讨论嘅就系、是，或者自己心里觉得系咪真系中意一个咁样嘅澳洲，定系觉得呢样 澳洲唔应该系咁样嘅。 喂，但我又觉得又唔可以去翻以前话我哋以前澳洲唔系咁，因为个世出边个世界唔系咁转啊嘛。你喂，你以前啊，你既旧唔系中国主导经济咯。你而家唔係咁玩㗎嘛，而家遊戲，而家遊戲係中國主導經濟㗎嘛，你而家個最大嘅 export 嘅需求係中國㗎嘛，係咪先？咁所以澳洲先至會相應地有簽呢樣嘢，有簽嗰樣嘢㗎嘛。如果唔係，你唔可以話我哋以前澳洲唔係咁樣，而家澳洲咁樣嘅就唔得，我又唔係好認同呢樣嘢喎。 唔係，首先我覺得呢個政府呢，其實我諗大家如果有聽節目嘅都知我唔係好 like 呢個政府嘅，但係一路都冇點樣解釋。冇乜機會解，冇乜點樣詳細解釋㗎。咁我今晚都唔諗住詳細講呢樣嘢。從一開始呢個政府就係高度意識形態 driven， 係我唔識講中文啦，係 ideological driven 嘅政府嚟。你睇佢所有政策嘅，你睇佢 ABC 嘅態度，意識形態主導。你睇佢 A B 对 A B C 嘅态度，我都唔知道。 即系观台、电台，唔系啲人。 系观台嘛，对观台嘛，争啲观台嘛，争 A B C 嘛，争 S B S 嘛。 系咁屌咯，同埋佢当年上台承诺过唔会喐 A B C 啊嘛，屌你咩一上即刻 cut 粉定扑佢个街。 系啦，但系点解澳洲人会保护 A B C？ 就系因为佢睇到美国几扑街嘛。你冇一个观台嘅时候 ，Fox 睇到扑街个 A B C 十倍啦，嗰啲私人电台就系佢哋就可以话奥巴马系喺肯亚出世，喺肯亚出世嘅，即系为即系总之即系你 有钱咪咯， 所有方言都讲得出嘅嗰啲私商营电台，佢哋睇得出，如果冇咗 ABC， 澳洲就 扑街 个 democracy 系真系我唔系话事话你呢边个观台唔系，其实以前香港电台咧做好多节目都好，譬如铿锵集到今时今日都系咩观赏性最高节目啦。但系即系只不过可惜嘅就系话咧，佢哋回归之后受咗好大嘅影响，咁而即系慢慢个作风系都慢慢改变啦。你睇，总之睇成个 trend 改变啦。 但 系呢边咧 系 好捻认真， 佢系唔系 ABC 系好过港台好多啊嘛？ 好 过唔 系咁系因为。 即系你系为一个 democracy 服务嘛 ？ABC 佢唔系为政府服务噶，佢唔系为政府服务噶，唔系，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啱嘅。即系只不过我个 point 就喺呢度，即系作为一个总结啦，就话咩咧？就系、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嘅极权国家或者一啲暴政权啦、啊，都系行呢个 atrocity 呢个暴政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即系以国家安全为名去行呢啲暴政，全部大部分都系嘅。屌你睇边个唔系啫？共产党唔系咩？共产党拉亲你嘅唔系就泄露国家机密啊，破坏国家安全啊，唔系咩？刘晓波点解俾人拉噶？咩罪名啊？ 唔系，其实系咪先？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我又唔系咁铁板一块话citizenship 系唔可以除去嘅，因为点解？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新现象嚟嘅，即系你谂下，如果二十年前，我觉得二十年前咧系你唔会有呢啲咁嘅人。要点解啲人而家会系去，即系你一个澳洲国民，点解会走咗去俾 ISIS 或者嗰啲人嗰啲机构 recruit 到啫？因为而家呢个世界一样嘢叫 internet 啫嘛，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新嘅现象嚟，基本上系一个民族国家咧，即系其实同 Google 唔交税一样，系一个民族国家对呢个国际企业嘅一个权力斗争嚟嘅，即系两者相冲嘅。咁我觉得呢个系新嘅现象，但系。成件事佢咁样处理呢个方法俾我感觉系好草率咯，所以甚至乎认为系可以唔需要经过法庭就去剥夺一个。 第一个 version 系第一个 version 直情系唔使经法庭嘅，而家 version 就系要经法庭，但系佢第一个 version 就基本上系即系我之前都提过嘅，就系、是、即系简单啲讲啦，就系、是、以行政措施解决一样嘢，直情唔使经法庭，直情话如果个 minister 有合理怀疑嘅话，就可以 strip off 你嘅 citizenship。咁嗰个 version 冇拎出嚟，会通知你，但系通唔通知你对嗰个 decision 冇影响。 咁佢可唔可以上诉咧？ 可以嘅，你可以嘅，你咪JR 佢咯。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好难危险啊嘛。 个人离开咗澳洲，一定离开澳洲噶系嘛？佢唔可以喺澳洲输波嘅先， 短解唔多， 即系喺澳洲都得嘅。 短解唔多，冇分别，咪即系 deposit 咯。 我睇到嘅就係其實一路你睇返譬如話 ISIS 啊，到之前亦都知道即係澳洲亦都有唔少嘅人走咗去打聖戰啦咁樣，咁跟住最尾又臨臨聲咁返嚟想返嚟，咁但係即係先至一路咁樣衍生到有呢啲咁嘅嘢。其實會唔會呢條囉係多啲係俾自己有睇嘅呢？係咪即係去嗱你唔好出去啊，你出去就返唔到入嚟啊。 嗱，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嘅係咪真係多先而家？ 其實係唔多 嘅，同埋多過以前先。 唔系咯，我觉得，同埋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出咗去嗰扎咧，屌咧，一陆续回潮啦，好多都，你有冇听到啊？最近两三单 case 又话出去咗 ISIS 度话，哦，我冇打过仗啊，我就去洗碗嘅咋，屌我都想翻嚟澳洲啊！你大家睇过睇有两三个个案都系咁样啦，上咗报纸嘅，你明白吗？喂，大家知道衰濑咗嘢噶啦嘛，咁但 系个 问题 就话佢嫁咗个老公，系佢做职工，但系而家个老公死咗啦嘛。咁跟住嗰個老婆同埋啲仔女都列都喺個 list 入面。 唔係，我覺得係兩樣嘢嚟嘅。大家要明白兩樣嘢，你係一個國民，你喺外國犯咗事，或者你做咗一啲，甚至乎你 commit treason， 即係叛國罪。屌你乜你咪塌佢咯，你咪拉佢坐監咯，坐廿年坐三十年咯，啱唔啱先？我都冇問題。但問題就話，我而家呢個 point 係話，頭先阿爆石話，喂，我覺得國家保護我哋咁樣嘢冇問題，影響唔到。但個問題係。个问题唔喺度，个问题系而家我哋容许政府因为佢嘅喜好而去逐个审视究竟，哦，呢个人究竟应唔应该有私人权咧？ 唔系，你详细讲，即系讲多少少俾白石听啦。因为其实佢而家嗰个 proposal 系，其实系嗰个 ministry immigration， 佢自己有个 list，就系话啊呢啲组织，譬如话热血公民，佢觉得系 系啦，一个好似热血公民咁样，我觉得系呢、這个terrorism organization 嘅，因为佢反对佢嘅 allies Chinese communists， 因为佢哋有 trade agreement 嘅，即系譬如咁样啦， 咁 样系啊，即系譬如咁样啦。即系当然热血公民唔系一个 terrorist， 大家如果有香港听众嘅，大家 得啦 ，OK 得啦，我使定嘅屎忽俾人屌 ，OK 得啦。 好有任何反應啦、啊，咁係啦，咁跟住哦死到爆石，原來係參加個熱血公民嘅，咁跟住佢又 即係或者我 like 咗佢個 page， 係 為咗你 like 咗個 page 嘅，哇，為咗國家安全喎、啊，啲咁撚重要嘢喎、 啊，跟住嗰日見到皇上，啊、請咗佢食餐飯，撲街啦， 係啊，咁你知啦，ministry 幾多嘢做啊，個 ministry 嚇、啊、行政機關下面咁多，你哋就公務員，你最清楚啦，嗰、那個人會唔會知道？呢、这个世界上咁多组织有边个系有边个系 terrorism？ 哦，就算你个组织清楚入面系咪你真系一个好清好 concrete 嘅 list？ 呢个人系咪嗰个组织嘅人呢？咁你再冇经过法庭嘅任何程序去collect 一啲 facts 喎，咁就嗰条有个 ministry 话，哦睇个 report， 哦呢、这个人陈包石系呢个热血公民嘅，咁就除咗佢嘅。国民身份啦， 唔系佢而家依一个 version 拎出嚟喺 Parliament 想过嘅咧，就系、是、要经过法庭嘅，但系法庭嘅角色只不过个 facts finder， 即系话只不过睇下究竟呢条友系咪做咗呢啲 element， 即系譬如话佢而家条 law 写到好捻阔嘅，就话你甚至乎系任何帮助或者资助呢啲恐怖组织都会入啊嘛，即系简单讲，如果热血公民系被界定为呢、這个即系、就是、个恐怖组织嘅话，咁你扑街，你嗰日见到阿皇上，喂，请我食串鱼蛋，咁可能你系入，你已经够入噶咯。你系嘛？咁你跟住 我入喎，我老婆我啲仔女都入埋喎。 系啊，咁因为你老婆都你同佢一齐食饭噶嘛，可能 系啊，一齐食饭佢可能又入埋啦、啊，即系咁捻样。而家系去到咁样，咁呢个系第一步。咁但系我个 point 就系话，当然头先我哋讨论咗好多 issues 啦。第一就究竟乜嘢系 citizenship 啦，究竟系 rights 定系 privilege 啦，系一个权利啊，定系一个特权啦？呢个拥有一个国家嘅国籍。咁第二样就话，究竟点解我哋可以容许一个政府去拣究竟边一啲人系即系已经有咗呢个身份嘅人，究竟佢系咪应该仲享有咁嘅身份咧？而去逐个根据佢个呢个政府嘅喜好去决定咧？啱啱通过立法程序，呢、這个好危险噶嘛。咁第三样嘢就 系，即系我有咩可能会信你嗰、那个immigration 嗰个 ministry 嘅？即系讲真嗰句，即系你嗰、那个，你嗰、那個、有咩可能信你个 politician 嘅？有边个澳洲人信 politician 嘅？风无论国啊，信 politician 嘅澳洲人真系，澳洲人。 但所以而家咪咁捻大镬咯，即系你冇办法，即系就系冇乜人去谂呢样嘢。但系头先啊。糖水有个好嘅 point 就话，喂，点解屌本末倒置嘅？明明我话你老细，点解而家你可以踢我出董事局噶？系咪先？打工仔冇理由踢个董事出董事局噶嘛？ 啱啱先？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討論 point 嚟，但係總而言之，我哋個討論可以去到呢度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大家身邊嘅聽眾，如果你係喺澳洲居住嘅話，就必須要去留意一下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好切實地會影響到你。唔好認為呢一刻對你冇影響，即係其實我成日 call 好多人 call 嘅例子就當然納税就係咁樣啦。但係第一件事我清油他人嘅時候，屌教會冇講嘢，公會冇講嘢，因為大家覺得唔關我事啦，係咪先？保護國家安全 good。屌第二次清公會，係咪先？教徒覺得唔關我事啦，我係咪先？啲公會嗰啲阻攔住曬大恩赦啦。到最後清理天主教徒啦，仆街冇人講嘢啦已經。 嗯， 即係同一個道理嘅，其實真係完全同一個道理。咁我就。即係覺得就話大家要留意就係而家咧依個撲街政府咧做嘅嘢咧就係想收緊依、這個我哋現有嘅咁寬容嘅國風啦，咁同埋即係我覺得係想去濫權咯，去奪得更多嘅權利。我對依樣嘢好反感，因為從香港同埋中國嘅例子我哋睇到咧。尤其是這個 common law 精神就是政府的權力是應該受到最大限制，而個人的權力是應該受到最大的保護。 第二樣嘢咧，其實好似之前都講過啊，好鬼多嘢發生啊，尤其是澳洲本身，即係澳洲6月17日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同中國咧就簽署咗依個嘅 free trade agreement 啦。嗱，我唔知 free trade agreement 中文係自由貿易協議。咁咧，基本上咧就係、是、好多人咧，尤其是但即係都覺得哇好啊！嗱，而家你中國嚇， 貿易梗係好啦， 即係啦，中國不嬲啊，都係即係澳洲即係經濟合作最大夥伴啦、啊。咁你幾樣嘢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助長緊澳洲經濟嘅，即係中國，因為中國對鐵啊、對煤啊、對即係金屬嘅需求係一路以嚟澳洲係即係食住呢條水，我哋先經濟先至冇即係喺由呢個嘅金融海嘯落嚟都一路去穩定地冇乜啲大問題，直到係近排啲即係我哋呢啲 mining 跌到趴曬街嘅時候，先至我哋經濟先至可以差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 free trade 嘅好多人都會覺得啊，係啊，即係保住澳洲嘅經濟唔會跌得咁趴啦，即係嚟緊嘅時候。咁但係其實有好多隱憂嘅喎，即係呢個澳洲同埋中國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咁我嗱當玩下遊戲啊，問下問題啊，你估下澳洲今次受惠多啲啊，定中國今次受惠多啲咧？ 唔系应该系对等嘅咩？ 你估下， 即系我估系对等，因为我觉得 你真系 政府， 你真系太 too simple， 唔系 too naive，sometimes simple。 咁答案系咩咧？ 澳洲咧同中国嘅 trade 咧，我哋咧就比大陆嘅嘢咧系大概有107个 billion 啦，比我哋卖俾 我哋卖 ，OK， 系啦， 即系我哋赚咗107个 billion。 我哋有107个 billion 嘅入嚟啦，我唔理系咪赚啦 ，OK？ 嗱 ，import 即系我哋喺中国买翻嚟啦，我哋中国买嘢咧就系用咗52个 billion 嘅啫。 咦，咁我哋咪赚好多？ 系啊，我哋就咁照字面睇啊，我哋系即系唔可以赚啦，即系我哋有50几个 billion 入嚟啦，系啦，我哋 technical terms 贸易。但系你谂翻，其实咧今次嘅 free trade 咧对澳洲嚟讲嘅问题就系咧，我哋会有。即係我哋而家sell 過去嘅，即係譬如好多嘅牛啊、肉類啊 ，OK， 我哋嘅農作物啊咁樣，我哋將會係免即係 高端農產品，高端農產品 免税地咁樣去同即係佢可以去擺喺中國度嘛 ，OK， 咁嘅情況就係話我哋嗱，我哋之前都講過，我哋喺市水呢個嘅 berries 裏面都講過嘅時候，即係我哋本身我哋自己澳洲人食翻澳洲嘢咧嘅機會係越嚟越少嘅 ，OK， 即係我哋啲 high end 嘢咧，其實多咗越嚟越多嘅係 sell 即係 export 去大陸啊咁樣，而我哋喺 import 喺大陸入翻嚟咧就係啲劣質嘅， 從今唔使食龍蝦啦。 我喺澳洲咁耐啊，我係未食過澳洲龍蝦嘅，我認真嘅。OK， 我唔知道你有冇食過啦、啊、即係我香港我食得多澳洲龍蝦啦，我 以前 係 好平噶。 系咯， 以前系啊，好平噶，系啊。 即系其实大家你谂下，即系我问啦，嗱 ，free trade agreement 对澳洲嘅经济嚟讲啊，系啊，系好啊，即系我哋 export 又攞到唔少啊咁样。但系对我哋日常生活嚟讲，系你会系感受到嘅，即系我 我要平啊嘛，咁我咪食 import 嘢咯，我食 import 澳大陆 import 嘅嘢，咁我但系我出嘅就系我澳洲嘅产品，即系长远嚟讲系啊，我经济受惠，但系食落个肚度就系屎咯。 哦、 即系依个我依、這个我第一个睇法啦。咁第二个睇法就系、 是、合理嘅睇法。 但系点解系屎咧？可唔可以解释？点解会屎咧？ 即系我用翻屎水 berries 嚟做嗰个例子啫。 系啊。 即系我哋 export 去佢嗰度系靓 berries 啊，澳洲原产 berries 啊，就喺澳洲就喺大陆市场卖。OK。 系。 我食你啲急冻嘅就系中国黑龙江屎水洗出嚟嘅咁样。 即系我谂爆炸意思，即系话你系赚咗钱。 系啊，你赚咗钱，输代了身体咯，系咯。 生活質素 係，但唔係，冇關係喎。你唔一定要買啲屎水 berries 啊嘛。係啊，你賺咗錢，因為你知澳洲啦，我哋嘅生活水準好高噶嘛。即係譬如你食嘅嘢啊，你牛肉，即係各方面，你享受嘅嘢唔係用錢，係同你嗰、那個你有嘅擁有嘅錢係另一樣嘢嚟噶嘛。即係 quality of life 同埋你嗰、那個 收入， 你有幾多錢？係啊，你個收入係兩樣嘢嚟噶嘛。即係爆炸意思即係話，哦，你多錢， 冇必要， 你要賣曬啲好嘢出去。咁你食咩啫？你啲咁你 quality of life 唔代表你。 依个系一个 major concern， 其实都大家都觉得好似有香港嘅情况发生，就系啲好啲嘢卖晒出去俾大陆，变咗本土反而个物价会升得好快，都系其中一个 concern。我继续。 第二个好处就系、是、即系譬如话中国入嚟嘅嘢咧就会免税啦，咁相对地我哋喺澳洲买中国制造嘅嘢就会平啲啦。咁超咁你中国本身啲嘢都平㗎啦。咁即係你譬如你买。 好平㗎。咪同埋根本就冇用㗎中国嗰啲嘢。譬如话你买十蚊一个水煲咁你买得几多个啫。买一个够㗎大佬。 另一个譬如就係话譬如中国嘅车嚟到系会平啲。咁我点会买中国嘅车啫？ 唔好意思啦，好似据我所知，出年2017年2016至2017年嘅时候咧，所有汽车都免税噶啦，唔好玩啦，大陆车加埋日本啦， 买 Tesla Motor 噶嘛，大佬谂住。 哦，即系电车，唔系，但系其实我 highlight 点先就是，其实呢个 Free Trade Agreement 对澳洲最大的益处咧，唔系我哋可以买到啲咩入嚟。而系我哋可以卖到几多嘢出去，因为主要我哋系 export 好多嘢去大陆噶嘛，系尤其是咧我哋嘅 high 端嘅农产品啦，即系例如鲍鱼啊嗰啲啊，咁因为而家鲍鱼咧入澳洲澳洲鲍鱼入去大陆咧要抽成差唔多 30% 税，咁你冇咗呢啲嘅时候咧。咁嗰啲鲍鱼农场全部话哇爽啊发啦咁样咯，咁 即系我哋第时食鲍鱼要翻大陆食咯， 系啦冇错，即系呢一个就系、是、可能衍生嘅问题，就因为我哋而家食鲍鱼好平嘅啫嘛，我去屌我 city 买个拳真系拳头咁大鲍鱼冚家拎廿蚊澳币抵到烂，即系咁样噶嘛，但系个问题就话、是、可能我之后咧，可能我嗰个物价咧就会比大陆扯高咗啦。咁另外一樣，譬如你但可能其實整體嚟講會好嘅，因為譬如你羊毛咁樣計啦，咁你羊毛又平咗啦，即係入口去大陸嘅，即係出口大陸就平咗，因為佢冇咗個 tariff 啊，冇咗個關税嘛，冇咗個整體 15% 嘅關税就冇咗啦，咁啊，咁但係依個係一個好處啦，咁但係壞處嘅就我俾阿就阿爆石繼續尾到落 嚟。你問我哋入口咩嘛？好似話 係啦，我哋入口中國咩？頭先阿 Sam 我知性工作者 唔係啊， 係咩？ 唔會報啦，性工作者嗱，第一個就係衫啦。咁你冇衫唔係中國製造噶啦。而家除咗即係當然你印度啊，你巴基斯坦都有做衫嘅，但係 搬咗好多喎，搬咗去越南同埋柬埔寨，邊有聽？ 但系即系最多 import 入嚟， 搬晒啦啲厂，大陆嗰啲 搬晒啦， 好多陆陆续续搬啦。 第二个就系电信用品啦。 哦，即系华为啦， 而家 华为啦， 小米啦， 公司先个华为， 华为啊，小米啊，咁啊，电脑产品啦、啊， 嗯 ，OK， 咁同埋一啲玩具啊，玩具车啊咁样。喂、 嗯， 算罢啦，咁我哋有啲咩着数咧？唔好意思，即系本身呢啲嘢，即系贵极有个限度噶啦。OK， 咁你再平，你再平啲关税，对我嚟讲，我咪用多啲华为，用多啲小米。咁但系呢啲只不过系，即系你再加上啊，你呢啲嘢系好似成龙话，即系你用得都会爆嘅。OK， 咁所以即系对我，你问我，我觉得对澳洲嘅即系真正生活嚟讲，系唔会有太大嘅好处。真真正正真系，譬如话我哋系可能我哋嘅国家收入系多咗。 OK， 但係我哋國民生活嘅 quality 唔代表係好咗囉。咁第一個係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話而家呢個 free trade agreement 基本上可以俾喺中國公司喺澳洲嘅中國公司可以即係基本上無限地去斷地搵中國嘅勞工嚟到澳地澳洲做嘢囉。 主要都係 咁我哋飯碗不保囉。 建築同埋華為啦都係。 建築係依個最大啦，你即係而家啲apartment起到媽媽聲嘅時候。即係 佢俾人咪先，佢俾人入嚟咩？ 佢俾人入嚟啊，每150個。 唔係啦，好似香港咁樣。即係俾人入嚟嘅意思係咩？即係俾佢過 嚟 工作簽證。唔係，係咪跟 project 入嚟啊？冇理由。 跟 project 入嚟。 哦，咁你唔同，即係佢係承包形式就可以俾你帶最多150人去，即好似建築咁樣嗰啲啊。 係150人做三個月，喂，你講得三個月有啲咩人啫？咪係建築業。 哦，咪但係澳洲不嬲唔夠人噶嘛，建築業不嬲唔夠人嘅，不嬲擔嚟係好揾過做律師啊嘛。 係啊，所以我嘅意思就係你本身你澳洲本地嘅即係你嘅 workers 咪受到影響咯。呢個係一個都幾大嘅 concern 嚟嘅咁樣。咁所以嗱，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呢、這個即係 free trade agreement 咧，就睇就冠冕堂皇啦。但係其實實踐起上嚟咧，都係好複雜嘅一樣嘢嚟嘅。因為你要細節啦，你譬如話你點樣去定每一樣嘢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啦，就係話即係你關税會減啊。咁但係你啲 policy 嘅嘢其實咧都係錢嚟嘅，即係你要去改，你要去做呢樣嘢。你每個國家有唔同嘅 agreement 咁樣噶嘛。哦，咁你去 set 呢一啲 policy， 你去要做procedure 嘅改變嘅時候，你呢啲都係用錢嚟嘅。咁所以其實最尾澳洲真係真真正正。有着數嘅其實唔算太多啦，但只不過就係話而家個名就好響話我哋自由貿易，但係實際上對本身我哋嚟講嘅益處唔多咯，反而係即係我最 concern 嘅就係話我嘅工啊，同埋我嘅生活衣食住行啊，我都係有機會嘅，有啲劣質嘅貨入嚟，我嘅高級貨走咗咁樣，所以即係我對呢件事有啲反感嘅。 嗯，但佢有一个好长嘅lead time 嘅喎，系嘛？ 好多都系 十年 啊到九年嘅，系两年 系十年咁咋？咁佢嗰个服务业咧，terms 系点啊？大概？ 我哋澳洲咧就可以去到即係有好多澳洲嘅，譬如一啲對長者服務嘅一啲嘅行業咧，好多嘅公司都可以喺中國度即係好多嘅省份度經營唔同嘅，即係譬如話aged care 啊，即係呢啲大陸係好差㗎，呢啲但係澳洲最叻就做呢啲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澳洲喺呢方面就可能吃香，但係你都係喺呢啲企業層面嘅嘢對澳洲冇乜特別，即係特別嘅好處喎。而中國 send 過嚟嘅就係有 毒食品。 中國咧反而咧調翻轉咧，佢 send 過嚟嘅人力資源係咩咧？就係、是、中國廚師啦。OK， 第二個就係教中國功夫嘅導師啦。OK， 第三個就係教國語嘅老師啦。咁你冇嘅，你澳洲你真係唔會有可以有好多識打中國功夫嘅導師㗎。 即係點我唔明喎、啊？即係引入啊？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咪佢哋咪可以引入？即係中國就引入廚師啊？呢、這个教中国功夫嘅老师啊， 中国引入啊， 系啊，喺中国引入咯，即系我哋 send 出去嘅就系、是，譬如话HK 啊嘅 expert 啊，而佢哋 send 过嚟嘅就系教中国功夫啊，教国语啊，呢啲咁嘅同 即 系 技术上嘅贸易 啦，系 啦， 技术上嘅贸易啦，系啦， 即系容许佢哋嚟到执业啊，即系嚟可能做生意咁样，即系working 即系 教功夫嗰啲都系呃钱嘅，大佬，中国边人识教功夫噶？ 唔即系 working visa 咁样过嚟咁嘅意思系嘛？ 可以嚟做三个月咯。 哦，三个月， 系啊，喂，佢话三个月啫，你唔好意思啊，咁 坐飞机咯， 你留喺度，你唔走嘅，咁咪成世咯。 咦，咁我阿公可以过嚟，我阿公教功夫，可以叫佢过。 系咩？好少啊，好少人识教功夫噶，噶，你哋冇睇一代宗师咩？全部都去晒香港啊嘛。 系我公喺香港， 跟住 我公喺香港。 香港 OK。 啊，即系 而家讲紧大陆啊嘛。 我以为你讲大陆。 系喎，大陆。sorry 啊。 系， 所以 唔系大陆 嘅，搞错 嚟噶嘛，而家 系 OK， 得政治正 确。唔系，我赞成你嘅观点，就系话生活质素嗰样嘢系一个 concern 嚟嘅，就系原则上我都系支持贸易嘅，但系即系你讲自由贸易，去到尾就系话你去到中国会唔会有行政手段去阻挠你 你做任何嘢咧，我覺得係我即係、就是、我對呢個搜落中方會搜落呢樣嘢，我係有懷疑。 我就唔係咁諗，我覺得完全冇懷疑咯。中方係一定唔會搜成落咯。 哦， 即係一定係你，唔係一定係寫就咁寫啊！入到去你我喂，屌你啦咩？你睇下台灣、香港你就知啦。你話你可以入去大陸開嗰啲咩 HK 啊 center， 屌你試下，唔撚蝕撚到你撲街，我跟你玩鞋啊！系咪先？即系你话有冇着数咧？咁我觉得系有嘅，因为即系我哋卖嘅高端农产品其实系，即系其实我哋嚟讲唔系话好高端嘅，只不过可能所谓嘅高端，只不过系个 quality 系好高嘅，咁样卖过去。咁对个经济嘅帮助系咩咧？咁当然理论上就会令到嗰个 export 个量增加咗啦。咁但系其实咧好多 product 现阶段就已经系 export 紧噶啦。咁可能个价格降低咗之后就需求会大咗啦。咁就譬如话鲍鱼咁，其实而家都一路有出口鲍鱼㗎，龙虾咁大家都食唔少啦，系咪先？咁譬如羊毛啦嗰样嘢，呢啲嘢其实一路都有出口緊，只不过即系而家就话哦 ，OK 啦，咁个关税减低啲，咁入去个竞争力大咗，因为平咗咁解。咁即系变咗个出口系绝对有帮助嘅。咁我譬如睇新闻咧，最近羊毛嗰个价钱啊，每一扎嘅价钱咧。系由以前嘅1200蚊咧，就升到1600蚊澳币啦。咁啲农夫好开心啦，哇！未试过见过咁有咁高嘅价钱咁样。咁但系其实头先阿爆石都讲紧咗，咁就响起咗警钟，就话哇，会唔会我哋本土即系本土优先啊嘛？系咪先？屌你啲蝗虫走嚟抢我哋啲资源，咁唔捻得噶嘛？系咪先？咁啊，咁我唔知啊，可能我就喺度谂紧，会唔会可能过翻两三年之后，大家反王啊，可能要上街反王啦。咁我就谂紧， 你一样嘢其实真系担心我觉得都系啲钱入嚟啫。咁你依个不嬲都有噶啦，即系你中国有啲唔关正钱会点都会入到嚟咁样。咁呢样嘢一路有嘢掹住嘅。咁但系只不过系你而家你个 free trade 嘅时候，因为你睇翻咧，其实咧近呢十年咧，即系中国喺澳洲嘅投资咧，由以前嘅大概20亿澳币啦，以前十年前啦，而家已经系讲紧系即系650亿，即系个升幅系由20亿到650亿咯，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惊人嘅数目咯。当然你中国就即系而家飞黄腾达啦，大把钱啦，咁所以喺澳洲嘅投资亦都系相对嚟多咗啦。咁但系其实你而家系即系不断地你会见到喺譬如衣食住唔可以话衣食住行啦，即系你譬如话你成个经济体系啊，或者系你嘅日常生活，你都系俾呢个中国继续去即系有个咁大嘅 connection 嘅时候咧，如果即系你大陆有啲咩？嘅时候，你一路即系你澳洲，你都唔会好多去边咯。 即系佢有依赖性咯，呢个。但系喂，好老实讲，如果你唔依赖，即系唔好话依赖啦，你同中国嗰个 trade 其实对本土经济系好嘅。如果你唔同大陆 trade， 咁你同边个 trade 咧？ 系啊，你因为你对落已经系美国，但系美嗰个数字已经系减一半噶啦。 咁啊，大家唔使反王啦，过两年唔使上街示威反。 咁我哋今日咧讲到呢度啦，咁我哋吓，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